十年前投机榜单火箭歌，胡建飞偏偏爱上你。我记得那一年他还参加了我们在重庆站的拉票会哈，欢唱会。胡建飞呢是2006年家有好男儿的季军，那一年那一届还有第六名的马天宇，发展也不错，冠军是普巴甲。2007年出了更多的明星，包括第八名的李易峰，冠军的井柏然等等哈。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璀璨年华，时间点来到2009年，这一年的杨坤推出了他当时在华谊唱片的第二张的专辑啊，杨坤同名专辑。这首歌呢在当时还蛮有流量的，主打歌空城在2009年第26期中国榜 TOP40 前进13个榜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排名第7。稍后是王力宏的畅爽开怀。 可能是寂寞，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会走我主魔，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 瓶盖，洗完从手中醒来，证明快乐它存在，每一秒满载期待，生活是无限精彩，迎接着畅爽开轻轻轰隆，把巨声大声送到你心中，你扶着火红，让你脉搏跟着我的热血一起疯狂的跳动，温度升高不要再等一下，冰块融化我们尝试一下，烦恼甩开放自己一架，汇聚所有点滴让我们唱起一下， 歌榜璀璨年华，我们回顾过往的火箭歌，很少有一首歌呢连续两周都是火箭歌。哎，王力宏的畅爽开怀，2009年第26期、25期、26期连续两个星期从倒数第八来到正数第八，两周都是火箭歌。接着下来呢，我们来听张靓颖。张靓颖在这十多年的音乐生涯里面，影视歌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最近这两年，她主要是以 OST 为主。而刚刚出道的时候，第一首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就是电影《夜宴》的主题曲《我用所有报答爱》哈。中国榜璀璨年华，接下来2010年第26期 Top 40 啊，他为电影80后所演唱的主题曲这么远、这么近那么远，从第27名上升到第12名，升幅达到15个榜位。再来听这首歌。 我离开简单的第三年，时常想起那个夜，走在古旧城墙边，记得特别清晰夜风的气味，还有划过周围的脸，我怎么能不想念。满目皆是黑夜，扇扇门挡在我面前，唱起歌来的时候回声穿越，牵连这么近那么远，现实和梦境相叠，月光皎洁，谁与 个人的思念。 记得一部电影叫《八零后》了，但是张靓颖这首歌可能或许记得，这就是有的时候 OST 的作用哈。这么近那么远，来自张靓颖，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璀璨年华，接下来听马上有的有一天。 总有一天，只愿回到村庄，那音乐是稻谷往来响。天使安心梦想，在妈妈的怀里轻轻话。 2011年第26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当周从第30飙升到第16，这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曲，陈涛作词，马上又作曲并且演唱的《有一天》呢。璀璨年华，接下来时间点是2012年的第26期的榜单，这一期的火箭歌呢是属于那一年红得不得了，红到每一个村庄的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在进榜第2周，从第17上升到第7是当周的火箭歌。那这首歌最终也成为当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曲婉婷也收获了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和年度最佳新人双料大奖。接下来就是卡拉 OK 时间了，我们来听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麒麟，璀璨年华继续分享历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2013年周笔畅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且推出了专辑 Unlock， 这个终于呢对自己的音乐呢有更大的话语权哈、专辑的主打歌与陈珊妮的再度合作呢，这首密友在那一年第26期榜单上升九个榜位，来到第八，火箭歌。 隔着窗看到他有说有笑，边开车边脱了外套，隔着窗等到他素颜睡着，左边有新房客打扰，排队的高潮，心跳的眼角，放过一个密友，你一扇窗都关不住了，何须闪躲，两人背后的刺青交换，欲言又默，最后连吻痕都将褪去，做好朋友，像窗外的 人情房。 见，今天变得特别，好心情要告别，蓬头垢面，现在想抛开一切，那些昨天的先留给昨天。心灵被激化，那就是最好的计划，现在就出发，背上所有的行囊，现在带上我的吉他去旅行，飞机或者汽车都不行，沿途遇见的场景回忆，写成旋律，未来交给你难题，给自己一个平静，一切陌生却充满生机，我只要现在，就算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也要享受这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是通过参加《声动亚洲》出道的郭一凡，入行之后呢，签约了胡彦斌的厂牌泰歌。当时呢，他们有个计划呢，就是要推出春夏秋冬四季的 EP 啊。这是收录在《泰歌春》这张唱片里面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在2014年同期榜单啊，是拿到火箭歌。可惜呢，后来这些计划呢都这个再往下走没有下文了，郭一凡也几乎没有新歌出现哈。来到2015年第26期中国榜 Top 40，火箭歌属于彭佳慧的大龄女子，在进榜第七周有11个榜位的反弹，从第39的榜尾回到了第28名的位置啊。来听一下茱莉亚，彭佳慧，大龄女子。 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我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却未卜，无有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他还在等，能不能被在乎，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 只是迟到一步。 会大龄女子， 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 接下来我们是2016年第26期中国榜 Top 40的火箭歌。从2011年起呢，韩红发起了百人公益系列，去到了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市自治区。在2015年百人援桂活动之后呢，韩红为贵州的美丽山水和朴实的人们所感动，特别邀请陈涛、王蓓两位音乐人，特别创作了这首《山水贵客》。2016年在本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想起一捧一口清白如面记忆，万古凡尘都在无价心里，感觉我心变了溪流，到此已经再没有人离。 红的山水贵客，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中国榜璀璨年华，回顾过往十年同期榜单的火箭歌，最后一首歌去到去年2017年第26期的火箭歌榜单，升幅之最是属于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林建辉和中国内地人气偶像王博文合作的《乌龟》，一首鼓励大家不忘初心的励志单曲。 生日蜡烛面前，每年都许下心愿，那些梦你有没有实现？谁跨下海口去国外赚很多钱，如今都实现了吗？白日梦该醒了吧，我不敢睁开双眼，承诺该如何兑现？把计划无限拖延，把真心留在昨天，我们变得让自己讨厌，把它锁进壳里面不敢再冒险，活在舒适区里仰望全世界，谁说不会有收获，像有乌龟的头衔， 有大把时间， 渴望过几场旅行，转眼过去了几年， 那些憧憬是否留在心里面？ 白日梦该醒了吧， 会不会继续催眠？离明天越来越远，把计划无限拖延， 把初心留在昨天， 我们变得让自己讨厌，把它锁进壳里面不敢再冒险， 我在舒适区里， 不同的人，不同的病，不同的人问，相同的心，拥有世界有何用？ It's not everything， 人生就如一阵秋风，别错过了景。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 人总要生活的平安， 总要 难念的经验， 总要 对一件事情 需要拥抱 一颗纯真的心。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 苹果里的花好美， Oh yeah， 被迎来茶马古道的日落， 回味一杯茉莉， 流水的声音传达天地的宁静，穿透一切， 就从一个梦 醒来。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我和你， 我和你， 在一个美丽， 我和你， 你的花园里，云端里我和你， 我和你， 在一个美丽， 我和你， 美丽， 那就 在一个美丽， 哦哦。